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明天阴有中雨，东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2度，周日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现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继续2018年本科高招的直播咨询。今天为您邀请到的高校分别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好，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工大招办主任19号做客教育面对面，今年新增纳米材料与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两个工科专业。清华团委启明计划培养新媒体人才。好，以下是详细内容。北京工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武汉大学招办主任19号做客教育面对面，发布今年的高招政策。北工大今年新增纳米材料与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这两个工科专业都是目前急需的交叉复合专业。香港中文大学今年在内地共招生约300名本科生，并预留机动的名额，按照生源情况酌量在各省市增加招生名额，其中北京地区招收17名学生，文科生5名，理科生12名。另外，武汉大学如果北京生源比较好，可能会进行计划的追加。按照最近几年统计的情况来看，实际录取的人数大概在100人左右。除了自己的专业，清华大学的学生还有机会额外修炼出一手新媒体的本事。清华大学发起了启明学生新媒体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定位于培养创新型新媒体骨干人才，孵化新媒体平台及文化创意产品。启明计划面向距离毕业2年以及本科以上的本科生、研究生或确定本校推研的高年级本科生。启明计划为每位学员设计了为期2年的全过程的培养方案，配备专职的辅导员负责班级 和社群的建设，并配备知名的媒体人教授作为导师，对学员进行个性化的指导。每位学员可以经审核获得专项的经费支持，去海外媒体机构、企业、研究机构或者国际组织进行实习实践。目前首批学员申请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那赶快邀请出我们今天的招办主任跟大家打声招呼。首先邀请出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招办副主任王英。王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教务处招生办公室主任吴平。吴主任您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家长考生大家好。 那么在第三时间段呢，我们还将场外连线中国政法大学的招办副主任于瑞晨，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今年的一个高招的情况。好，首先我们走进北京中医药大学。2016年哈，国务院是印发了这样的一个通知，说是关于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的这样的一个通知。这个中医药已经上升为可以说是国家战略的计划当中了，未来的这个发展机遇也是非常重大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形势下哈，咱们学校有针对性的新增和调整了部分的专业设置哈，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呢？近两年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主要还是从招生人数和招生专业这个设置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学校针对这个社会对那个大量的中医药高级人才的迫切需要呢，调整了学校这个专业的培养的这个层次和结构。我们16年开始呢，就是把学校的所有的专科的计划调整为本科计划，然后并扩大了招生结构，特别是这个医学专业的这个招生计划。因为从前期的咨询和这个每年的报考情况来看的话，就是考生和家长还是报考我们学校医学专业的比较多啊。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招生专业设置方面，因为现在中国面临这个老龄化社会，还有这个二孩的开放，包括人们对这个健康生活状态的这个日益的这个重视，包括这个中医药国际化这个趋势，所以我们学校就是在以往的这个中医和中药及其他相关的这个专业基础上面，陆续开设了这个康复治疗学，包括这个中医学下设的这个儿科方向，还有这个药事管理等专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弥补这个社会上面这个相关的这个中医药人才的缺口，也增加了这个毕业生未来这个就业的这个机会。 那么今年这个统招安排方面哈，还有哪些新的调整和计划吗？ 今年统招安排的话，就是所有的专业都会在北京招生，其中也包括这个中医学岐黄国医班，这个专业是去年在统招这边没有安排计划的，在北京。今年的话，这个会在北京安排招生计划，就是中医学岐黄国医班，我们学校的本博连读专业9年制。 这个是自招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 对，自招也包含这个专业。然后去年的时候是只在自主招生里头，然后统招没有这个安排计划，但是今年的时候在北京，中医学岐黄国医班这个本博连读的专业今年安排计划。 那么涉及到这个录取规则哈，今年有什么需要特别提示考生的吗？ 今年我们学校这个录取规则有一个最大的变化，估计是好多考生和家长就是愿意看到的，就是我们学校今年专业录取的时候取消了这个专业志愿分数极差。 太好了，大家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了。 像往年我们学校的分数极差设置是比较大的，就是3111。就是如果考生填报这个专业如果是有失误的话，比方说填报的这个专业比较高的话，那可能最多就要减去6分啊，那样的话可能最后排序的话可能就会降了很多。所以我们在总结前几年这个录取的这个经验的基础上，今年就取消了一个专业志愿极差，就是考生和家长在最后填报专业志愿的时候就没有往年那么纠结了啊。然后但是这样出现这个专业录取出现实考分相同的情况下，因为取消了极差嘛，可能就会出现很多个这个实考分数相同。 对， 这样的话我们会按照这个高考的这个相关科目分数有一定的排序来进行比较。像我们学校这个理工类的话，比较顺序就是理综、数学、语文和外语；文史类的话是比较的顺序是数学、语文、文综和外语。然后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给考生提供几个建议吧。第一个建议就是 建议考生和家长在填报这个专业志愿的时候要慎重考虑这个专业志愿不服从调剂啊，因为大平行志愿的话它是一轮投档，如果考生填报的六个专业志愿都没有录取的话，他又选择不服从调剂，这样会被学校退档。 嗯， 退档的话，那样就只能走征集志愿或者是下一轮的批次了啊。 嗯、 第二点就是，因为我们学校都是医药类相关的专业，所以建议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认真的查看这个就是教育部发布的一个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嗯， 因为从这个专业的培养和就业特点来看的话，我们学校这个医药学专业，色盲色弱和其他各类不能准确识别颜色的这些医药学专业都是不予录取的。同时呢，我们不鼓励这个肢体有残疾的同学报考这个医药学专业。 那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王主任给我们进行的介绍哈。那么下一时间段呢，我们将走进首都医科大学。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接下来我们将走进首都医科大学，邀请出首都医科大学教务处招生办公室主任吴平。吴主任您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嗯，欢迎。首先请吴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今年首医大在京的一个投放计划和2017年相比有哪些变化呢？ 今年的投放计划呢，和2017年相比呢，应该是基本持平的这种水平，应该不会减少。但是18年的招生计划呢，北京市还没有下达，所以具体的招生计划数还是以市教委下达的为准。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这个招生专业哈，今年首医的招生专业有哪些变化是需要提示考生的？ 嗯。招生专业和往年相比呢，应该也不是有很大的变化。但是18年呢，首医大新增了两个本科专业，一个是医学影像技术，一个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卫生信息管理方向。这两个新增的专业也有可能呢在18年呢招生。 今年为什么会新增这两个专业呢？ 原来这两个专业是我们的专科的专业，然后今年就等于升级到呢本科，然后教育部呢已经批准了。 嗯，好，这是两个今年新增的一个计划情况哈。另外哪些专业是北京考生以往选择比较热门的一些专业，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一本方面的情况。 一本的像我们的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儿科学、基础医学、预防医学、药学等这些专业都是北京考生呢热门选择的一本专业。二本专业我们17年的时候是只有呢医学检验技术和为北京市卫计委定向招生的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专业。像医学检验技术，尽管呢它是二本招生，但是呢它的录取分数每年呢都是在一本以上的。 那这些专业里面就业比较好的有哪些呢？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的。 像我们学校的本专科的毕业生就业利率呢，一直呢都是在高水平上稳定的。就业利率呢是达到呢97%以上，而且就业的质量呢也是很好的。90%以上的毕业生的就业去向都是医疗卫生行业，而且有50%以上都是在三级医院呢进行就业。 从去年开始，首医大就是将临床医学的儿科方向哈改名为了儿科学专业，并且以独立专业的代码进行招生，而且实行的是5+3的这样的一个本硕连读的学制哈。那么去年的这个招生情况，请吴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大致是怎么样的呢？ 17年的儿科学5+3的本硕连读招生情况呢是比较好的。在北京呢最高分是628分，最低分是622分，平均分呢是623分。17年是在北京招生呢是12人。18年呢这个招生规模应该是不会减少的。儿科学呢它主要是针对我们国家和北京市儿科高级医疗卫生人才紧缺而设立招生的，特别是呢二胎政策放开以后，儿科的高级的医疗卫生人才紧缺的现状呢更加的严重， 需求也是更大哈。 对对对。 它的培养特色就是根据这个儿童的特点，强化呢儿科的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在临床上也强化呢儿科的临床技能的这个培养。 那么最后我们利用有限的时间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今年学校的一个双培和外培的一个计划的政策吧。今年双培和外培计划主要涉及的专业有哪些呢？ 双培计划呢是主要是中医学、中药学和生物医学工程，另外还有生物医学工程还有一个高精尖项目。那么中医学和中药学呢都是16个计划。和对接的学校就是北京中医药大学 啊，王主任这边。 对对对。生物医学工程和生物医学工程的高精尖项目是每个专业是15个计划，对接的学校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所以一共呢是62个这个双培的计划，这是17年的，外培计划呢17年是32人，那么是两个专业，一个是基础医学专业，一个是护理学专业，都是招生计划都是16个人。那么护理基础医学呢，国外的学校是英国卡迪夫大学，那么护理学呢，国外的那个学校是美国的匹兹堡大学。 好，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吴主任为我们进行的一个介绍。我们下一时间段走进中国政法大学。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走进中国政法大学，邀请出中国政法大学招办副主任于瑞辰。于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欢迎您。介绍一下今年这个招生专业和计划方面，主要突出的表现在哪几方面呢？ 是这样的，在北京来说呀，我们今年的总体计划跟17年不会有太大变化。我们往年的像我们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班，我们的这个涉外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实验班，这些优势专业还会继续在北京投放计划。17年我们新增的像金融工程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还有网络与新媒体的专业也会继续在北京招生。 17年新增的这几个专业目前的这个学校学生入学情况怎么样呢？ 是这样的，我先挨个说一下吧。 好， 先说我们的这个金融工程专业。金融工程专业的全称呀是金融工程程思维现代金融精英班。这个专业是由以前的经济学程思维班改来的啊，从17年开始按金融工程专业招生。我们多年来都与这个中国科学院大学合作，然后师资啊这个都是课程啊我们共同开设。然后呢这个班的学生有个特点，就是除了学一般的经济学之外啊，还注重理学课程，就是学生修完了相应的数学课程之外，还会单独授予理学学士学位，然后也会这个很大比例的保研到我们的国科大去这个就读啊，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创新点。这是这个金融工程专业，还有一个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这个专业是法治信息管理方向，你可能乍一听啊，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这个就是一个理科专业，但是我们是个带方向的，我们是法治信息管理方向。这个专业呢是我们跟最高人民法院共建的，培养的是既有法学素养又懂计算机技术知识和现代管理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五年授予工学跟法学两个学士学位，这也是这个适应现在法学这个司法实践领域大数据的要求来进行的，来开展的一个复合型的新兴专业。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吧，这个也是咱们去年新增的一个专业了。 网络新媒体专业这个还是跟传统的比如说传媒的这些专业还是比较类似，这也是我们学校的在学校学科，就原来有的新闻学科，根据我们的这个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移动各种移动终端的不断的丰富繁荣呀， 这个根据社会需求来新增设的一个新专业，叫网络与新媒体。 刚才您介绍的这些专业，其实无论是在它的这个课程设置也好，还是毕业证书方面，以及未来的就业趋势方面，其实设置的都是还是蛮精致的哈。那么其实为社会也是培养了大批的这个法学方面的这个精英人才哈。那另外关于这方面，我们还具体做了哪些举措呢？ 我就想这个系统谈谈我们的法学人才培养吧。是这样的，我想从这个三个方面谈谈我们的法学人才培养。第一个方面是我们的这个课程，大家都知道法学呀是一门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一门这个动手性非常强的学科，所以呢我们的课程也不单单是这种僵化的老师讲学生听啊，我们这个大量的去推广这种这个研讨式、启发式、互动式的教学，用大量的实践课、案例课这个穿插在我们的整个的理论学习中啊，这样呢就这个实行一种道替一体、专能两益的这种理念，就是真正的打造我们学生的这种实践能力啊。不单单是在象牙塔中研究法学理论，还要让你这个放眼世界、放眼这个世界啊，探究式的、讨论式的、参与式的教学方式，这些呀、都会这个极大的增加我们学生的这个积极性啊。这个我们在校的生也反应也很好啊，这个改变了以往那种单纯的你听你说我听那种模式啊，大家参与性很强，学习的这个积极性跟这个学习效度也很高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根据法学专业特点啊决定的我们的授课方式，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我想谈谈我们的出国的问题啊，就是国际化培养啊，这不单单是出国拿学位的问题啊，这个我想谈谈我们的国际化培养比较受我们本科生欢迎的一种这个国际交流的国际联合培养的新模式，叫3+1+1模式。 这个模式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是这样的，这个模式啊，第一个三啊，我们是跟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合作啊，第一个三是在校内，在这个北京啊，学习3年的课程以后啊，然后通过选拔到英国这个高校去读一年。啊，完成课程以后啊，同时拿到我们跟外方的两个本科学士学位。然后呢，顺利拿到这两个学士学位的人呢，可以直接被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录取为硕士研究生。再加一个一。第三方面呢，我想谈谈我们的这个实践教学。刚才说过，哎，我们的这个法学专业呢是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专业，所以呢我们的课堂教授课堂理论教授之外呢，我们会安排大量的这个学生实践，我们安排了这个叫同步实践教学平台这种教学模式，我们跟签约的单位地方的法院检察院啊法院能实现每天上下午各远程直播一场地方的庭审，改变了以往的人造案例、机械案例这种模式啊。另外我们还有这个审判案例卷宗副本阅览史啊，就是各地我们征集上来的经过保密处理的这种案例，真实的案例、真实的卷宗，也是第一手的非常鲜活的司法前沿的资料。另外我们还有这个模拟法庭呀、模拟仲裁庭呀、等等等等的实践教学平台啊，以这个为代表的这个实践教学平台这个实践成果呢，获得了我们的国家教学成果的一等奖，这也是一个这国家对我们这种同步实践教学模式的一种肯定吧。我们的联系方式是有个总的咨询电话，是5890-9122，5890-9122。我们在高考后也会开通专门针对北京市的咨询电话，这个大家到我们的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招生信息网上去查询。 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于主任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出北京中医药大学和首都医科大学的两位招办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招办的联系方式，给考生公布一下。王主任，您这边的联系方式是 6428-6231，然后各位考生也可以通过那个招办微信还有我们学校招生信息网获取招生相关信息。 好，吴主任您这边 我们的联系方式咨询电话是8391-1084，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微博，然后那个关注我们学校。 好，也今天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这里是教育面对面，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黎明还没升起来，